学生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 化成 I。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 Larry 乐意。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，来看看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。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是第20届冬季奥运会，于2006年2月10日至2月26日在意大利的都灵举办。都灵冬奥会的口号是激情在这里燃烧，吉祥物内韦和格里兹分别象征着雪和冰。内韦的形象是一个身着红色服装的小女孩，长着一副圆圆的脑袋。格里兹则是一个身穿蓝色服装的小男孩，长着一个方脑袋，形状宛如一个方冰块。他们象征着冬季奥运会项目中不可缺少的两个元素，也就是雪和冰。都灵冬奥会吉祥物于2005年9月28日正式公布，由葡萄牙设计师佩德罗·阿尔布开克所设计。The official motto of the 20th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Turin was Passion Lives Here. The Olympic mascots of the game were Neve, which means snow in Italian, a female snowball, and Gliese, a male ice cube. They represent the two elements without which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cannot take place, snow and ice. 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。Mascot, 吉祥物。Mascot 的拼写是 M-A-S-C-O-T. Mascot. The Olympic mascots of the games were Neve, a female snowball, and Gliese, a male ice cube. 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是内韦和格里兹。内韦是一个像雪球一样的小女孩，而格里兹是一个像冰块一样的小男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分享每一时刻，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。 12 p.m. Beijing time.